跟弟兄姐妹分享这个题目，是讲到认识教会的第五个题目了，一个第五个题目了。啊，今天要讲的是教会是神的殿，是神的殿。我们看啊，下面一张哈，哦，这个神的殿，就是说到就是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就是神的居所，也就是圣灵所居住的一个地方，是神的神圣宝座所在的一个地方，也是神发号施令的一个地方，也是万民啊，是充满神荣耀的一个地方啊，也是万民向神祷告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如果是整个来讲，地上只有一个，在神的殿，在永恒里面，神只有一个殿。不过，我们从我们现在角度来看呢，就我们个人是神的殿，那么一个小的聚会、小的教会也是一个神的殿。所以，神的殿就是百姓们来向神祷告的一个地方，也是百姓们来向神献上我们对他的赞美和对他的一个敬拜的一个地方。就像我们这个地方是一个圣洁神圣的一个地方，我们来到这里，我们总是会献诗，总是会赞美，总是会敬拜，总是我们会有各样的表现，说我们是爱我们的神，我们是敬拜我们的神，是神被尊为圣的一个地方。在旧约时代里面，我们知道摩西他领受了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说要照着天上的真帐幕，在地上，在旷野地方要建造耶和华的会幕。当摩西按着神的法则在建造会幕的时候，他是不敢用自己的计划，他就是照着神的指引，一点一点用什么材料，用什么布，要怎么多大，尺寸要怎么样子做，他完全是照着神的指示来做的。所以神的殿是一个非常仔细、非常清楚、非常让人家一看见就知道说，哇，这个就是耶和华的会幕。在旧约时代的时候，神的百姓要在会幕的东西南北四方来扎营，在那里，无论到哪里，这个会幕到哪里去，神的百姓就跟到哪里，会幕停下来，神的百姓就停下来。所以神的百姓是围绕着神的殿在生活的。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一个蓝图。我们今天基督徒在地上的时候，我们整个生命，我们生活的中心也是围绕着神来生活的。我们活着的目的就是为着要更多认识我们神，更多来侍奉我们这位神。而且这个不但是我们今生在地上短暂的时间是如此，而且我们将来永世里面的时候，在新天新地里面，我们也是围绕着圣城，围绕在神的周围来生活的。后来我们也知道，大卫他曾经想到他自己住一个香柏木的一个房子，一个那么豪华的一个住宅，那为什么耶和华没有圣殿？所以他就一直想要为神来建造一个圣殿。神说，你可以为我预备材料，但是你不能够用你的手来建造我的殿，因为你的手曾经流了很多人的血。他说，你预备材料，让你的儿子来为我建殿。所以所罗门后来他做王的时候，他就开始来建造耶和华的殿。在建造耶和华殿的时候是非常忙碌的，动用了多少的人把耶和华的殿非常隆美的把它建造起来。我们也知道这个殿也曾经 被损坏过，后来叙利王也是把它重新建造起来。当耶稣跟门徒们在地上的时候，那个殿是经过46年把它修造好的。所以犹太人就以神的殿为他们的那种灵里面的那种骄傲，因为在全地上只有在以色列百姓当中有神的圣殿在那里，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没有神的殿。意思就是说，神的同在就跟他的选民在一起。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习神的殿，其实圣经说就是你我每一个人，还有我们在地上的每一个教会也都是神的殿。所以神告诉耶稣告诉曾经告诉犹太人说，他说你们拆毁这殿，犹太人以为龙的那个物质的殿，其实那个物质的殿并不是很 神不是很看重的，因为耶稣说，你们把它拆毁这殿，我三日之内我就要把它再建立起来。意思就是说，耶稣说的他自己要被人家钉死，要被埋葬拆毁，他三日之内他要从死里复活，是以他自己的身体来告诉我们，这个他的身体才是真正是神的殿。所以耶稣用他自己的身体为神的殿。今天你我要来认识这个神的圣殿这一个真理，这个真理在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这里第一点我们要学习，就是说我们众圣徒是我们建造神的圣殿的一块活石。什么叫做活石？我们知道彼得还没有遇见主的时候， 他本来的名字叫做西门，后来神把他改一个名字，称他为彼得，意思就是一块石头。那这块石头耶稣说，你们就是活的石头。石头是活的，我们是应该不是一个软软的土。彼得过去西门的意思就是一块比较柔软的一个土，不坚固的，但是遇见耶稣以后，耶稣把力量给他，把能力给他，他就成为一块石盘，一块活石。那今天圣经告诉我们说，不只是彼得是一个活石，连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都是一块活石。我们刚才有唱一首诗歌说，我们是一块一块的活石，一同被建造成为神的灵宫。那首诗歌就是根据这些圣经 所写的，是我们来到主面前，只有来到主面前，我们才会像是一个活石。如果我们不来到他的面前，我们不可能成为活石。我们的活石是因为主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人成为一个坚强的人，成为一个像石头一样的，是有力量的，是别人不容易损坏的一个石头。但这个石头自己是有生命的，他可以选择我要不要跟别的活石碰在一起，来成为一个神的殿。就好像一个我们这个丰收教会做一个比喻的话，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块活石，我们现在大家都在这里，就彼此就建立起这一个丰收教会这一个小的殿，这个小的神的殿。那每一次我们神的儿女们聚集在一起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在无论什么地方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在聚会的时候，他就在我们中间。所以在这个丰收教会这个小的圣殿里面，我们的主就在我们中间。当我们奉他的名，我们聚在一起，他就在我们中间。但是每一个人都是一个活石，这活石意思就是他自己可以选择他自己跑掉，他也可以选择我要留在这里。所以他是有生命的，他是可以走动的。但是这个就说到我们基督徒要委身在一个教会中的时候，我们是要无论什么环境当中，神把我摆在这里，我就是摆在这个地方，我就不动了，我就成为稳固的一块活石，并且跟其他的活石大家连在一起。这个是不太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每一个人的想法，每一个人的观念，每一个人所看重的事情都不见得是一样。但是要大家摆在一起，就像我们曾经讲过的，我们是一家人，我们是一家人。那一家人每一个兄弟姐妹的想法都可以不一样啊，连儿子跟爸爸的想法也就不一样，是不是？有的时候我们少年人的想法跟我们年纪长的人的想法也不太一样。要融为成为一个家庭，这个就是每一个人都要牺牲一点，牺牲一点，这样子我们这块石头跟那块石头才能够彼此叠在一起。有的石头是叠在底下的，有的石头是在这一块石头的上面的，那在底下的照道理是应该比较坚固的，比较牢靠的，那上面的就一直叠上去。 所以底下要承受压力。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灵命如果是成长的，如果是一个长进的一个 有深度的一个基督徒的话，我们可以做垫底的，做垫底的。我们知道这个整个的殿，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是一个最大块的一个黄角石，我们都是依靠他连在一起。但是越底下就是要越承受压力，但是那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要选择，你要在上面还是你要在下面。耶稣曾经他告诉他的门徒说，你们中间谁要为大的，就要做最小的，就要做服侍人的，你就在最底下的，那个就是在神的殿里面是最重要的。那个底下你把它一挪开，上面都要倒塌。所以我们愿意成为众人的一个垫底的，垫底的一个根基，那就是一个很好的想法哈。在被我们要被建造成为一个灵宫，建造一个灵宫就是神的灵可以在我们中间运行的一个地方。教会就是神的灵可以自由运行的地方。我们这个基督徒信了主以后，我们要容许，要让圣灵在我们里面做宝座，让圣灵可以指挥我们。这我们里面就是他的一个居所，做圣洁的祭司。意思就是说，我们在我们的里面是跟神之间是彼此连接的。祭司就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把百姓们的需要，把我们自己的需要，透过我们跟神之间的那种祷告，我们就献给神了。也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所以我们自己当作活祭来献给神，整个教会也是当作活祭。当作活祭的意思就是说，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献给神，你是活的，你可以从祭坛上跑下来的。但是如果你愿意像以撒一样，我就愿意被亚伯拉罕他的父亲就绑在这个祭坛上，这样子来献给神，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一个顺服。就是以撒所给我们说出来那一种全然的顺服，把我们当作祭物，我们就献上灵祭。所以每一位圣徒都是一块活石，每一位圣徒都是君尊的祭司，应当我们天天负起祭司的一个责任。另外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十七节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这节圣经我们乍看起来是一个很严肃的一节经文。保罗得知启示，他说我们要明白，我们就是神的殿，神的灵是住在我们里面，而且这个殿是没有人能够毁坏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一个基督徒没有人能够毁坏我们的生命，我们这个身体就是神的殿，你的身体也是神的殿，没有一个人可以来毁坏你的殿，除非神许可。神爱我们，他不会这样子许可人家来毁坏我们，因为我们是神的殿。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这一个人在神的眼中来看，真的是非常宝贵的，非常宝贝的。圣经说我们就是神的同人，就是说神是日夜在那里看顾我们的。我们在想什么，我们遭遇什么危险还没有遇见的事情，神老早就看见了。因为照着他的那个无所不知，我们二十年之后我们所要遭遇的事情，神老早已经就知道。所以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一位神，所以我们基督徒真的是不用害怕人家会怎么样子来害我们。因为圣经是告诉我们说，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所以我们就不要怕人了。所以人就不要怕人。耶稣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怕的是什么？我们要怕的是那个能杀身体又能够把我们的灵魂放在地狱里面的，我们正要怕他。那是谁？那就是我们的神。我们唯一的要惧怕的我们中文都翻成要敬畏的其实翻成惧怕的 也是很合适，因为那个意思就是说你们要 feel God， 你们 feel God、不但是翻成敬畏神，就是说我们要害怕神，因为神是神圣的，我们不是神圣的，所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是很谨慎的，我们怕得罪神，我们是存着这样子的一个心，因为我们就是神的殿。感谢神，神很有把握的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毁坏我们，也没有人能够毁坏神的教会，因为神的教会也是神的殿。所以我们既然有这样子的信心，我们就相信神是日夜看顾保守他自己的殿宇的这一位神。除非就像以色列人，他们就说有圣殿，但是不把圣殿当作圣殿，在那里买卖牛羊，在那里堆放银钱，在那里卖鸽子， 那里充满了这个买卖，那就神不喜悦了，神不喜悦。所以耶稣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就拿起鞭子，就说告诉他们说，我的殿应该成为万民祷告的殿，你们倒使它成为贼窝了。所以我们 要把神的殿就尊为神的殿，我们这个身体也是神的殿，我们就把它尊为神的殿，不能成为一个这个乱七八糟的一个地方。这是我们从这个经文里面我们学到的。在哥林多前书六章的十九节二十节说，又再一次告诉我们说，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说到我们的 body，就我们的 physical 的 being， 我们这个属肉属血属有血有肉的这个身体，这个壳子呢，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既然信了主以后，我们就不属于我们自己的人，我们不是属自己，我们是属神的，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我们是用耶稣的血，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来的。所以我们的身体现在不再属我们自己的，是属耶稣基督的。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意思就是说我们生活要检点，有些地方不应该去的你不要去，有些事情你不应该做，会损坏你身体的你不应该去做，有些会羞辱主的会把身体弄坏的，或者是很多事情对你的身体不利的东西你都不应该去做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不是自己的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的，我们是耶稣用重价买来的，我们过去是罪的奴隶，现在我们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甚至用保罗的话讲更重一点，我们是耶稣的奴仆。耶稣要我们做什么我们就是做什么，耶稣要我们往东我们就是往东，要我们往西我们就往西，我们没有别的选择了，因为我们已经卖给耶稣基督了，他用重价把我们买来了，我们不再属自己了。所以这点观念呢 是很重要，但是很难做到，就是说 我无论要做什么，我一定要经过耶稣的许可，耶稣 OK 了我才能做，就因为我们是他用血重价把我们买赎回来的，他是我们的主人，我们过去是服侍罪，罪当着我们的主人，或者服侍自己，服侍我们自己的肉体，但是现在我们是服侍耶稣基督的。这里很清楚，这节经文告诉我们。我们再看在哥林多后书六章十六节到十八节，这里说，这里给我们说，他说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因为我们是永恒神的殿，就如神称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这个就是指一个团体，一个团体，一群的基督徒聚在一起的这个教会，这个殿。说这个神的殿跟偶像有什么相同呢？当然是不相同。偶像是死的，偶像是没有生命的，但是神的殿是有生命的，是有神在那里的，我们是永生神的殿，就是我们是永活的神所居住的一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也都是有生命的人，我们聚在一起的。神说我要在他们中间居住，感谢神， 神，当我们神的儿女们聚在一起，我们奉耶稣的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奉他的名祷告，神就在我们中间居住，在我们中间居住，在他们中间来往。哇，感谢主！教会如果没有神住在我们中间，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没有什么来往，没有什么来往，只有我们只有单面的一面，我们没有来没有去，那就没有什么意思了。我们人与人的之间的关系也是要有来有往，不是单方向的，单方向的一直做，是双方向的，双方向的。这样子的话，他说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感谢主，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做他的子民，这是我们神很愿意我们做他子民。你也要选择说，我要以耶和华做我的神，我来做他的子民。他又说，你们务要从他们中间出来，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我就收纳你们。这是很重要的啊！我们既然做了基督徒以后，我们就跟世人有所分别，我们从世人中间的那一种生活习惯，那一种旧的想法里面，我们出来了。就像以色列人，他们从埃及地过去是在埃及人中间这样子生活，现在我们出来的，我们离开了埃及，我们到了旷野，我们在旷野里面，我们是围绕着耶和华的会幕在那里旷野生活，神白天有云柱，黑夜有火柱在我们中间，而且神供应我们每天所需要的食物，神也供应我们有活水，我们有活水，我们有天上的灵粮，在神的家中我们是活得非常的美好的，非常的美好的。所以神告诉我们，我们不要跟世人生活一样，我们要跟他们有所分别出来，我们是被分别出来的，就分别为圣的，与他们分别，不要沾不洁净的物。他说我就收纳你们，而且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父亲，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哈利路亚！哇，今天有这一位全能的神要做我们的爸爸，你想你安全不安全？你想是不是很有福？我们的爸爸万有都是他的，他说有就有，他说收回去就收回去，他收回气息，我们一分钟都活不了啊！我们上个礼拜天。晚上啊，上个礼拜天啊，其实上个礼拜一，就这个礼拜一，我们去看了一个95岁的汪老姊妹，辛迪的妈妈，我们去看她，她已经是在她人生里面最后一个阶段了，她已经差不多大概有3个礼拜的时间，她没有胃口吃东西了，他的心脏已经开始衰竭，然后他说你也不想喝水，也不想吃东西，然后他身体就渐渐已经到人生的终点了。这个姐妹呢，她是一天到晚读圣经，一天到晚为教会祷告，一天到晚为着传道人祷告的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姐妹，我们是很佩服她的属灵的生命。我觉得她的生命比我更高超，因为她的时间都是发生在祷告，在读经，在为众圣徒祷告，这是很了不起的一个姐妹。我们礼拜一去看她的时候，其实在这礼拜之前的前2-3个礼拜，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在医院里面忽然间她醒过来，他就一直说：“哎呦，那牧师，你不要来喽，你太忙喽，不需要来看我喽，你就为我祷告就好。”然后他就开始为我们祷告，一直祷告，都不停的祷告。然后祷告完了以后，他又在那里很高兴的在那里唱诗歌。我觉得，哎，他又大概又活起来了。没想到这礼拜一去看他的时候，他已经不会讲话了，他嘴巴已经打得很开了。那医生就说，一个人如果他已经不再吃不再喝，嘴巴又张开来，就表示他要走了。所以我就告诉他的女儿，我说：“辛迪，你的妈妈可能今天晚上、明天这个一天之内，他就会走了。”果然不错，那第二天的早晨，礼拜二的早晨9:30，他就走了。 他就走了。所以啊，走的时候我他的女儿也知道，他跟他妈妈相处已经差不多60多年的时间，很不容易了，很舍不得。但是他知道他妈妈是到主那里去，所以我们是很开心，为他高兴，因为他不是失落了，他不是死了，他只是暂时睡了，他先到耶稣那里去了。我们每一个人将来都要走这一条路的，感谢主，感谢主。我们昨天晚上去看了一位姐妹哈，叫张妍姐妹，她是大概2个月以前，我看是五月的时候，她要回中国以前，她身上过去有整个的有肺癌，然后肺癌医治了以后，那个今年又有脑瘤开刀，事业脑瘤开刀，脑癌又扩散到脑癌，然后开刀以后发现他的一只眼睛已经看不见了，已经没办法张开了，这样子，右眼这样子张开了。那时候我们正好在5月份，正好从欧洲回来为他祷告，他出来祷告，祷告完了以后，他第二天就回中国去了。没想到他回到中国去的时候，没多久，哎，他忽然间有一天他的眼睛嘣打开，看见，而且正常，很正常。然后他两个大概是1个月以前回来美国的时候呢，他去医院检查，医生说你怎么一回事啊，全身的癌细胞一点都没有了，你的脑啊这一直到你的身体现在癌细胞都没有不见了，很奇妙的事情啊。因为教会也为他祷告，很多人为他祷告，所以他的丈夫就从中国陪着他来这里，他今天她跟她的丈夫跟她儿子全家受洗啊，我随师母去参加她的受洗，哦，让他们家人看见说，哇，你们的神好厉害哦，全身癌症就这样子一下子全身癌症通都没有了，啊，就像师母，她本来她一直很羡慕师母，她说师母开了12个刀，身上的癌细胞全部都没有了，那我们能不能这样子啊？哎，她现在发现，哎，我们也能，因为耶稣的爱是不偏待人的，只要你相信，不管你有什么疾病，你有什么困难，你真的相信他，你真的相信他。另外有一个姐妹也做见证，她说我看了你那本书啊，那个翻译的那本医病的书，我的信心就来了，我身上的病也好了，也完全好了，所以感谢神，我们只要有信心，我们只要相信我们的神是爱我们，她说她要做我们的父啊，他说我就收纳你们，我要做你们的父亲啊，感谢主啊，哪有父亲不爱自己的孩子的，没有这样子的父亲啊，每一个父亲一定是爱他们的孩子的，不管他们的孩子怎么样，他总是会爱他们的孩子，因为是他生的嘛，对不对？我们也是我们的天父所生的，他把永远的生命给我，透过圣灵让我们重生了，我们是从圣灵生的，我们身为神的儿女，我们是神眼中的一个宝贝，所以我们要认识我们的身体是神看顾的，所以你就不要为你的身体担心了，但是你也不要乱来，也不要糟蹋你自己的身体。今天你看在法国有一则新闻哈，法国北边跟南边现在生出很多孩子没手没脚，这个比例是超过以往的比例，生出来两只手没有，或者是两只脚没有，或者是奇怪怪的，那他们就说这个到底是什么，他们是想这一定是什么药物，这个孕妇吃了某一种的药物，因为有些人孕妇会呕吐啊，他们会吃一些药物，那就会造成这样子，一定是有一种药造成这种畸形的孩子出生，所以叫大家要小心，大家要小心。所以我这个，但是你知道做父母亲的人生下这样子的孩子你还是爱他，没有人说生下孩子没有两只手就不爱他了，就把他丢掉，没有这样子的父母亲嘛，对不对？我们的神也是一样，而且我们的神不会把我们生出来没手没脚的，我们都是有手有脚，我们都是健健康康的，因为神所生的嘛，跟人所生的是不一样的，所以神所生的那一定是上好的，我们感谢主。好，你们要做我的儿女，这是全能的主说的，哈利路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我们祷告的时候可以稍微跟我们的天父撒一点娇，你叫他天上的爸爸。 叫他一下，爸爸，爸爸，很好，或者叫 Daddy, Daddy, 就像耶稣叫他的父亲阿爸，阿爸，犹太人是用叫阿爸，我们中国人如果你习惯叫你的父亲叫 Daddy, 你就叫天上的父叫 Daddy, it's okay, yeah, it's okay, 我们真的是有这种的关系，因为是圣经说的，圣经说他要做我们的父亲，我们要做他的儿女，哈利路亚，我们今天都是全能神的儿女。我们圣徒生命的根基在以弗所书二章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说，并且你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基督自己为房角石，房角石我们是靠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我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那这三节经文讲到什么？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是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就是建造在新旧约的圣经的根基上。这个就是使徒在所写的新约的圣经，旧约里面的这些先知们所写出来神的话，这些神的话就是我们今天信心的一个根基，而且耶稣基督就是做我们这一个圣殿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房角石，我们都要靠他联络的合适。无论你是哪一块，你都是跟耶稣直接有关系的，你是靠他联络的合适，而且我们是渐渐成为他的圣殿。我们刚开始配合在一起，可能我们个人都还有很多我们自己的老的想法，老的生命，那么我们是渐渐被磨造，把我们的棱角慢慢的磨成一块跟一块可以叠在一起。起先我们都是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形状，我们这些形状要经过圣灵的雕琢，把我们这些不平的地方把它慢慢的削平削平削平，像是一块一块才可以叠在一起，不然的话我们是叠不起来的。所以说每一个人都要被神制作，然后被神制作，我们就会渐渐成为主的圣殿，就慢慢的就可以合起来了，我们就靠他被建造，让神的灵可以住在我们中间，哈利路亚。所以我们的我们这个基督徒能够大家在一起相亲相爱，这是很宝贵的，在神来看都是他很奇妙的一个杰作，很奇妙的杰作。以赛亚书在这里告诉我们，主耶和华说，看啊，我在锡安放一块石头作为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他自己都是被试验过的石头，这个是稳固的根基，宝贵的房角石，信靠他的人必不会着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直接以耶稣基督跟他连接，跟他信靠在一起。哥林多前书三章十一节说，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我们的根基不能建造在某某人的身上，有些基督徒他们的信仰的根基是根据某某某人讲的，跟某某人写的书，但是不根据圣经，那就是不对了。我们一定是要根据圣经，根据耶稣基督，他就是我们的已经立好的根基，我们再没有别的根基了。好，我们就很快的就结束了。那我们复习一下我们过去所学习过的关于认识教会的真理。我们曾经第一次在这里分享到，这个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这一点我想我们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意思就是说，有的人是做手，有的人是做肩膀，有的人做耳朵，有的人做鼻子，有的人做嘴巴，有的人做身体里面的一个器官，有的人做脚，有的人做什么东西，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身体，是完整的，有可以看得见的，也有在里面看不见的，也有比较认为比较重要的，也有认为比较不重要的。有的人会认为说，最不重要的大概就是小指头吧，小指头。但是我觉得小指头也很有用，因为你有一只蚂蚁，有一只蚊子跑到你的耳朵去的话，你非要用它不可，很好用，正好是你的小指头可以挖出来， 如果你用大指头，就不管用。你要说这个人 number one， 你不能这样子说。你要说这个 number one， 所以每一个指头都有它的功用的啊。你说这个东西太小了，就是这样子比，你不会说这样子比。所以我们每一个指头都有它的特别用途的。所以神造我们真的是造的我们身体真是配得正正好，正正好。如果忽然间我们的两个眼睛长在后面，其他的这个前面都没有眼睛，两只眼睛长在后面，你会觉得很古怪吗？有没有？有会不会觉得很古怪？那走路变成要这样走，你就没有办法走，对不对？因为你看不见嘛。所以这很奇妙的，神把我们安置的这是刚刚好，我们就是基督身体的一部分。在每一个小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每一个人就是在这个教会里面，这个小身体里面刚刚好适合你的位置摆在那里，你就尽本分就是了。这是讲到我们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我们彼此照顾。有一个肢体受伤，大家都要去照顾他，有一个身体 得喜乐，大家都一同欢喜。然后说到我们是一个新的人，我们不再是一个旧人了，我们的想法也更新了，我们生活也更新了，我们盼望也是新的了，而且我们是神的国。神的国就是有王的，有制度的，有上有下，这个整个的制度都是神在治理的，是一个国，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神的家。神的家就说到我们都是蛮有爱的，爱是把我们聚在一起，因为我们同龄同样天父的生命，就像我们家里的孩子们，我们的生命都从父母亲来的，这个就是一个家，一个生命的源头，我们是一个家，我们彼此相爱的啊。所以看看我们，再看看我们丰收教会，我们是不是活出神的要求。我们再复习一下，我们是不是基督的身体，我们是不是一个新的人，我们是不是神的国，我们是不是神的家。我们今天讲到教会是神的殿，我们每一个圣徒是不是神居住的殿，是不是圣洁荣耀的殿，是不是神所宝贵的殿。神不允许任何人毁坏他的殿，而我们每一个圣徒是一个活使。所以今天我们可以选择，你要在这个神圣荣耀的圣殿里面做哪一块的活使。每一个地区的每一个小教会是否与耶稣基督紧紧的连接在一起，各房是不是靠他联络的合适，而渐渐成为神的殿。我们的信息就结束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哈，唱这首诗歌。可能在这里我们弟兄姐妹唱的比较少，唱的比较少。好，没有关系，我们就用清唱，就用清唱。我们一起站起来，我们唱这首清唱，这首有弹琴的 ，OK， 好，好，给我们弹，给我们弹一遍 ，OK， 给我们弹一遍。神，如果没有唱过的没关系，我们练习哈。这新歌颂扬里面应该是20年前就大家会唱的诗歌啊。神殿充满赞美，我心充满平安，喜乐也荣光，他奇妙地赐给我颂赞耶稣。 的主啊，愿你的殿充满了赞美，主啊，愿你百姓们的心充满了你的平安，主啊，愿喜乐和你的荣光奇妙的来赐给你的每一个孩子们，主啊，愿颂赞耶稣的名时常在你的殿中来歌颂来赞美，主啊，谢谢你赐下赦罪的恩典，也赐下我们的自由，让你的圣殿能够充满赞美，让每一个人的里面都充满了赞美神的声音，让你的每一个教会也都充满了赞美神的声音，让全地的教会都充满了赞美神的声音。主啊，我们将来在永世里面，我们有宇宙全宇宙的这种的大合唱来称颂赞美主你自己的圣名。主啊，求你自己住在你百姓中间，求你来祝福你自己的教会，愿我们天父上帝的慈爱，我们救主耶稣基督各样的恩赐和保惠师的感动和跟我们之间的交流能够一直的保持下去，让我们住在圣灵里面，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愿你来祝福我们丰收基督教会的每一位圣徒们，我们身体强壮，灵里兴盛，主啊，我们身上的一切的软弱和瞎子都从你那里得着医治，得着释放，主啊，这样垂听我们所献上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阿们。